赵立坚话，中方坚决反对美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所谓领导人民主峰会。赵立坚话，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价值，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美方所作所为，恰恰证明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美方拿来推进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服务自身私利的工具。他重申，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其他国际法地位。中方严正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港台，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强调为台独势力搭台只会让自己落不到台，与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天晴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下周初天晴干燥，朝早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 6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85点，升33点，总成交金额137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2.2跌9蚊，小米集团19.26跌1.44，快手99.7升4.95，美团273.4升8蚊，阿里巴巴131.8跌1.2，恒生中国企业89.34跌3.6，JS 环球生活15.9跌1.36，盈富基金24.86升4仙。友邦保險87.6升2.25，港交所453蚊跌4.8。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95，英磅10.417，瑞士法郎8.337，澳元5.627，加元6.149，新西蘭元5.389，歐元係8.751。每百日元對港元6.772，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1.974。日经平均指数报29,302点，跌471点。港金报16,670蚊，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1.19美元，卖出17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快线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黄大仙港铁站对开。反方向平石村这一段去荃湾都有些车龙的，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在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南湾大厦慢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深水湾泳滩。反方向都有少少车龙架排到去中坎角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啦，港岛干诺道西有紧急维修，去湾仔方向近港澳码头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经过请你小心留意啦。

作啦。咁但係好多人提出嘅疑問咧，都係話咧，始終即係咁啦，你一定話要硬性規定嘅時候咧，到底有冇一啲豁免咧？但係豁免嘅人咧，去邊啲即係去到邊啲類別咧？咁譬如今次裏邊咧，如果係話要所有人用嘅話咧，咁就首先有啲失明人士啦，或者協會佢哋出咗聲啦，即係到底佢哋點做咧？咁啊年紀即係再比較真係好大嘅，譬如冇一啲智能手機又點咧？或者甚至好細個嘅細路仔，咁有啲飲食界人士話咧，譬如真係爸爸媽媽帶個好細嘅，譬如咁佢未必可以有安心出行。咁類似的例子咧，每一次我相信政府嘅措施一出咧，都一定係有呢個疑問嘅啦。到底係咪咧真係要全部係所有人都要咁做咧？咁如果你豁免嘅係邊啲人咧？豁免咗之後又點做咧？咁今次裏邊我相信咧，亦都係提出咁嘅疑問出嚟。咁今次咧就更加緊要啲啦，因為你已經嗰個牽涉嘅場所有咁多啊，咁肯定咧就好多人會有咁嘅疑問噶啦。 嗱，疑問就係有嘅，不過咧政府琴日咧就未交代相關嘅細節啦，只係話咧未來兩個星期咧就會同相關嘅業界咧繼續溝通，確保呢啲措施咧係順利落實。其實咧喺今個月一號開始咧，出入政府大樓啊，譬如好似一啲食環署街市咁樣咧，同埋公立醫院咧，市民都係要用安心出行噶啦。不過咧，政府就講得好清楚噶，12歲以下同埋咧65歲或者以上嘅人士咧，如果係用唔到安心出行咧，可以用填表格嘅方式咧嚟到替代。咁啊，大家都有印象啦，喺實施嘅初期咧，就新聞片段都影到咧，有一啲長者就圍住喺街市門口咧嗰個安心出行嗰、那個嗰個嘅， 唔知道點用啊？ 係啦，咁咧就攞住部手機咧喺度即係掃下掃下咁樣啦，都未入到去。咁咧，仲有一啲長者咧，因為咁樣樣咧即係索性咧放棄咗進入街市入邊，咁所以咧就至於嗱，即係嚟緊要用嘅地方更加多，咁但係政府咧反而就未一併咧去公布交代相關嘅細節，有咩人會豁免啦？豁免咗嘅時候，佢哋又有啲咩替代嘅方案啦？咁咧就會有一啲市民咧可能都好憂慮啊，或者咧佢哋都會喺度諗，點解唔做好曬啊一啲即係相關嘅商討工作，再一併去公布咧，咁大家就唔会话有两个星期嘅预备时间咧，都唔知道做啲乜嘢预备好。嗱，于是咧，听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嗱，听到我哋已经讲咗咁耐啦，唔知道你啊，对于政府公布由12月9日起咧就会有呢啲新措施，你有啲咩嘅睇法咧？认为政府今次咧冇一并去交代细节，就话咧要再去商讨嘅时候，你认为其实佢可以喺呢一个阶段咧，点样研究方便市民咧更加好适应呢个新措施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咁啊，陈景祥，其实咧，我哋头先提到啦，嗱，除咗长者之外，你头先提到嘅视障人士啦，一啲基层人士啦，同埋我记得我哋节目咧都有倾过一啲无家者咧，都有可能会因为冇智能电话啦，或者系唔识得点样去操作咧，都会有机会受到呢个措施嘅影响。咁啊，如果话第时所有嘅食肆都冇豁免，有一啲嘅人就提出啦，啊，第时连即系出街食饭都会遇到困难。 系啊，咁我谂而家都有啲人提出有啲办法嘅，譬如话除咗填纸仔啦，有冇啲其他嘅方法？即系话除咗系真系用安心出行之外，可唔可以记录一个行踪？即系去过边度？因为最主要嘅功能都系咧，就系方便你要真系有事嘅时候咧，就会通知翻你去做个强检啊嘛。咁我咧呢个措施咧，其实都唔系话太过分嘅，即系我觉得，因为咧事实上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大家知道啦，即系你如果真系一出咗问题嘅时候咧，点样揾得翻曾经系暴露过喺某啲地方人里边，咁但系呢个又牵涉到私隐啦，当然都好多人咧到而家为止唔用都有各种原因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个比例都几多，或者头先佢讲到咧都几大部分人士咧系真系都系有问题嘅话咧，咁到底有冇一啲折衷嘅措施咧？除咗豁免之外啊，亦都除咗填纸仔之外，咁会唔会可以有啲其他嘅办法咧？咁尤其是系视障人士啦吓，咁呢个系佢哋自己真系一个限制嚟嘅，可唔可以有啲折衷方法添？我觉得咧系可以喺度咧再斟酌下咧，谂到一啲即系比较创新啲嘅方法嘅，希望。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谂到有啲咩方法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分享下。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郑景祥啊，对于咧今次啊呢一个所有嘅食肆咧都要用安心出行嘅措施咧，相信最受影响咧就系而家维持紧每台两人啦，堂食至到下昼六点，即系佢哋唔做晚市嘅一啲叫做 A 类嘅食肆。咁啊，根据业界估计咧，大概有350间左右，佢哋咧就系连安心出行嘅二维码咧，照计都系未有申请噶。咁喺呢两个星期嘅 適應期內，佢哋會點樣做咧？佢哋又有啲咩擔心咧？嗱，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馬上就請嚟啊，其中一間啊 A 類食肆，佢個名咧叫做銀杏館，係一間社企嚟噶，佢哋嘅行政總裁麥敏薇小姐同我哋傾下。麥小姐你好。 系 ，hello，hello， 你好，你好，系，你 系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听到啊，听到啊， 麦小姐， 我想系啊，我想澄清翻先，我哋就唔系 A 类食肆嚟嘅，我哋系 B 类食肆，系啦，系啦，系啦，我哋 B 类嚟，我哋有安心出行嘅，系啦，咁样，系啊， 明白。嗱，咁啊，阿麦小姐啊，其实咧，关于今次咧系要所有的食肆咧都要用安心出行的时候，我见到你哋都表达了一些忧虑，可唔可以跟我哋讲下你哋的担忧是乜嘢？ 基本上因为我哋是一个社会企业啦，咁大部分的同事都是长者员工嚟嘅，咁就变咗可能佢哋喺招呼客人嗰度，可能呢度要多少少嘅适应啦。咁但可能我特别关注咧，就我哋其中有一间食堂咧，就喺长沙湾区嘅叫奇乐食堂咧，咁佢哋里边我哋就招待一啲为主啦。朋友咧，可能都係一啲基層啲嘅街坊啊嘅朋友啦。咁佢過嚟食飯咧，其實我哋都可能喺嗰度咧，就未必係有絕大部分嘅客人咧係有嗰個安心出行咁樣咯。 嗰、那個比例係點咧？即係你話絕大部分咁，即係佢哋而家要填市啊嘛。 而家一半半啦，而家有一半半嘅，有一半都有安心出行，有一半就冇嘅咁樣。 咁、都幾多人要填紙喎、其實。 係啊，冇錯啊。咁嗰間食堂我哋就會因為我哋嗰個食堂咧，最主要係推廣緊可能廉價啲啦、經濟啲啦嘅家庭送俾佢哋咁樣嘅。咁佢哋其實一般佢哋嚟惠顧，可能兩蚊個飯、八蚊個餸、五蚊個湯，咁佢哋已經可以享用一個豐富嘅一餐㗎啦。咁如果對嗰班嘅我哋叫做我哋嘅顧客啦，咁可能佢哋因為咁咧我唔知會唔會對佢哋嚟食飯有啲影響咯。 咁問緊你啊，你聽講緊嗰啲咧，譬如話佢都仲要填紙仔啦，通常咩情況之下嘅咧？譬如話係冇呢個智能手機啊，唔識用啦、或者其他嘢，係最主要原因係咩？覺得其實 兩種情況都有嘅，一種就係真佢哋冇智能手機啦，因為都牽涉到個費用啦。第二就有啲都係年長嘅獨居長者啊，咁嗰啲，咁佢哋真係唔識用嘅咁樣。咁所以譬如呢一批咁樣嘅情況下，佢就有一定程度上，如果到時真係要咁，佢就入唔到嚟食咯。 咁你而家初步你有冇个咩方法会諗呢？譬如到时你真係要强制要咁做啦。咁嗰一半你即係嘅客仔呀，即係你帮衬开你哋嘅点办呢？ 咁可能第一就睇下，都問下佢哋有冇方法會有啦。如果都冇嘅時候，我哋可能都會要轉咯，叫佢做外賣，幫佢包好俾佢拎走咯。係啦，呢個唯一就係嗰個可能有， 即係唔能夠堂食啦。 唔能夠堂食，咁因為我哋覺得有少少可惜嘅，因為我哋依、奇樂食堂最主要就希望街坊能夠舒舒服服咁坐低，可以享用一個餐膳啊嘛。咁如果佢要買去外賣拎走，就有少少同之前嘅想法會有啲唔同咗啦。咁同埋究竟呢批嘅朋友有啲可能真係住嘅環境係好擠迫啦，又或者有少部分係啲無家者啦，咁可能佢哋揸住盒飯就要去翻一啲公園啊，其他地方度食啊，咁樣咯。 即係按照你嘅講法咧，即係可能就等於剝奪咗佢一個可以堂食啦，或者坐喺比較環境比較好啲啦，我哋叫做或者舒適啲嘅嘅機會啦。 其實我哋會明白有好多新常態嘅活動，我哋都要配合嘅防疫措施。但係可能照顧到有一批喺社會上邊較為弱勢嘅朋友咧，佢哋有一啲嘅本身上一啲嘅本身佢哋嘅困难嚟嘅呢一个系吓，唔系佢唔想用咯，系佢哋冇嗰个手提电话，系啦，冇咗智能手机啊，系啊。 喺问我未？我就想问下，譬如话而家智能手机嘅话喺香港咧，其实都可能个数目都多嘅。咁你嘅观察到咧，有冇一部分系譬如可能真系年纪嘅问题，佢其实有嘅，但系唔识用或者咧就唔知道点样操作，即系喺度费事啦，填纸算啦。咁其实有冇呢部分咁样咧？ 有，绝对有呢一批客人嘅。咁我头先讲就系食堂呢一批，咁有 時如果我哋係啲長者客人嚟到我哋一啲餐廳，因為而家有得選擇填紙噶嘛，咁佢都會問我啲同事啊，我填紙啦咁樣，或者唔識填啊，呢啲仲要問我哋啲同事教一教佢填嘅咁，咁係大有呢一批客人嘅。咁所以我估計可能喺初期咧，對呢一批客人嚟講係有啲帶嚟嘅唔方便嘅，咁同埋都要一段較長嘅時間去適應咯。 問問未啊？嗱，我哋而家咧就進入咗兩個星期嘅預備期啦。其實在於餐廳嘅角度咧，你哋會點樣去預備呢個新措施嘅推行咧？有冇需要去譬如增加人手啦，協助咧你哋呢一啲顧客，可能真係到時咧要教佢哋用個應用程式啊，或者幫佢哋去安裝。咁另外喺個食客嘅層面，又有冇咧係預先已經同佢哋講定啦？嗱，12月9日咧就到噶啦。嗱，請你哋而家咧就譬如去預備定部智能手機，或者安裝定個程式，學定點用啦。喺呢兩個星期，你認為可以點預備啊？ 我估咧，同事方面咧，就真系第一就要讲翻嗰个措施嘅将佢实施啦。可能我哋我哋特别啲，因为大部分同事系长者啊嘛，即系我哋嘅同事系长者，咁所以再要同佢哋可能喺培训方面咧，我哋加强啦，再讲得清楚啲啦。至于会唔会加咗少人手咧？可能喺初头，譬如九号，即系可能头嗰几天咧，可能人手喺繁忙时段咧，都可能即系加多一至两位啊咁样啦，配合嗰个适应咯。至于客人呢就除非真係离惯离熟嘅街坊可以同佢分享一下啦，其他客人呢都係咁样 walk in 嘅，咁我哋就真係唔知道客人嗰个情况㗎嘛。咁另外我哋都有一个即係有个活动可以配合呢，就是、我哋嚟緊喺12月初呢，我哋都希望我哋有即係会做一个行动，就是、募捐一啲行医呢，我哋当中都会呢希望募捐一啲人呢会俾一啲最基本嘅智能电话，即係二手嘅或者唔要㗎啦，但係仲用得嘅。我哋希望嚟募捐去俾我哋分店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喺嗰度咧就再转去咧就送赠俾一啲喺地区上边而家仍然冇智能电话嘅弱势社群嘅，咁我哋希望配合呢一个服务嘅行动，虽然唔可以帮到几多位，但我哋即系希望帮到一位得一位咁样咯。 系啊，敏薇，你提出话即系话要希望啲人能够捐啲智能手机出嚟啦。咁呢个即系你自己估计啦，譬如话咧，你哋嗰度嗰个地区啦，即系会有反应会点样嘅咧？同埋即系咪可以帮到几多人到咧？ 我覺得某程度上是會有一些會捐到出來的，即不是要貴用這些用到就可以了這樣。反而我們就會想呢，就是那張卡啦，因為它有一部機之後呢都還要電話是要用到的嘛。這裡我們都還要想方法怎樣，還有要教那些服務對象。 怎樣用啊？ 是的，我們要找埋義工呢要教他們用咯。如果不是就這樣給一部機呢，其實都沒有意思的。 明白。 好啊，多謝你啊，麥敏薇先跟你聊到這 裡。 麦敏薇咧系银行管嘅行政总裁嚟嘅，曾经长其实咧头先咧佢提咗一个问题咧，就系即使有部手机咧，其实安心出行呢个流动应用程式咧要用得好佢嘅追踪功能咧，过往政府都讲过，即系要配合咧有一个流动嘅数据计划啦，或者适时咧去连接到去一啲 WiFi 嘅热点咧，俾佢更新入边嗰资料咧，其实都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净系得部手机咧就会有机会 仲系未得啊， 无所用啦。咁好啦，收音机旁。旁边嘅听众朋友，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下你嘅睇法。而家电话旁边咧有朱小姐喺度，朱小姐你好， 系， 请讲。 主持人啊，我咧就系啲老人家嚟嘅， 系。 咁佢而家搞到街市咧都要用安心出行入去咧，我已经唔去街市噶啦，因为咧我有智能手机都冇用啊，根本我就唔识用，咁如果装咗落去咧，譬如而家茶楼话冇豁免添，咁我想问啊，茶楼一般都系我哋退休嘅长者早茶嗰个时段系我哋撑住嗰个时段嘅啫，一般去饮茶都系啲退咗休嘅长者嚟嘅。咁如果佢冇豁免咧，就以前咧就有得填纸仔，同埋嗰啲纸仔咧佢就写完咧就有个箱仔，我哋自己入落去。咁去街市嗰度呢，譬如好似我媽媽咁，佢根本唔識字嘅，佢要叫人哋幫佢填，咁就有個私隱問題啦，佢要畀個身份證人嚟睇。咁如果你話茶樓都冇豁免呢，咁係咪叫我哋啲老人家又唔好唔入街市，連茶都冇得飲呢？咁如果話裝咗買部智能手機裝咗，但係唔識用嘅話呢，咁係咪 每次出街要带两部电话呢， 朱小姐，你讲系啊， 小姐帮我哋嘟咁样咧， 系啊，你系有手机噶嘛？ 要带两部电话。 朱小姐，你系有智能手机嘅？ 我有嘅，但系我唔识用。 你唔识用，有冇叫人哋教你咧？而家好多时有啲譬如社区或者朋友啊，你亲戚都有噶。 我哋学唔到点样用噶，因为我哋年纪大啊。咁咧，如果要装咗落去咧，带出街咧。咁可唔係呢個都可以去到叫人哋個小姐幫我哋嘟嘅，但係咧，我哋係咪每次去飲茶都要帶兩部機咧？一部自己嘅電話，一部智能手機，就為咗去嘟一嘟咧？咁可唔可以俾個豁免我哋老人家可以填表咧？ 好啊，多謝朱小姐嘅意見。好快聽埋袁先生先。袁生你好。 係啊，好簡單啫。我話。所以長者可唔可以用一個智能嘅八達，唔係個人八達通啊？入去嘟嘟咪已經知道係邊個去過咯，幾時去咯？咁有咩事又可以通知我咯， 係 啦。 但係就係個通知你嘅方法咯，因為咧就智能手機佢直頭就俾翻個訊息你噶嘛，即係如果真係你要有問題嘅時候強檢，咁就變咗而家就係嗰部分點做啦，即係八達通要，八達通要係有人諗過嘅，但係點樣聯絡翻你？是用什麼方法找到你呢？ 我八達通嘛，我給八達通公司嘛，或者啊，他們給我短信我咯。 明白，好啊，多謝袁先生的意見啊。咁啊，不過呢個亦都涉及到咧，咁樣即係食肆咧，係咪需要額外嘅裝置咧去感應即係八達通入邊嘅即係信息咧？咁同埋呢啲收集翻嚟嘅資料又交俾啲咩平台去即係儲存同埋？ 八達通 佢 點樣揾得翻你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冇錯啊，嗱，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而家先聽新聞，翻嚟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率领代表团到深圳，准备明日出席第二次内地与本港疫情防控工作对接会议，推进逐步有序通关。与会的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副局长胡建文、卫生署、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等相关政策局和部门代表。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输入确诊个案，涉及一名8岁女童感染 L452R 变种病毒。他是早前一宗確診個案的密切接觸者，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至於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本港至今累計有12411宗確診個案。吐露港公路日前發生懷疑涉及非法賽車的交通事故，造成6人受傷。警方調查之後拘捕2男1女。涉嫌非法賽車、遇到交通意外、沒有停車、沒有報案，以及妨礙司法公正。其中38歲男司機被暫控一項危險駕駛導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罪，以及妨礙司法公正等罪。案件將會在明日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其餘2名被捕男女獲准保釋，下個月再向警方報到。警方表示，事发在星期日凌晨，多架私家车怀疑在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非法赛车高速行驶和切线。一架正常行驶的私家车被其中一架高速行驶的私家车撞倒之后翻侧，乘客一度被困，连同司机有6人受伤送院。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话：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经贸往来，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是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为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朱凤莲在记者会表示，在大陆有投资的台湾企业心知肚明。相信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對應不應該捐助台獨頑固分子有清醒認識。對於大陸早前公布將蘇貞昌、游錫坤、

關於呢啲豁免嘅詳情啊，幾時會公布啊，同埋咧具體嘅做法咧，佢哋嘅回覆咧就係話一如既往啊，喺定立有關嘅措施嘅時候咧，會考慮社會上不同人士嘅需要，咁啊似乎咧就冇咧去再俾一啲咧具體嘅答覆出嚟，咁啊唔知道咧會唔會可以安到頭先朱小姐嘅心啦，就話咧會考慮不同人士嘅需要嘅。 嗯， 咁啊唔知道各位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對於政府今次新嘅規定有一啲咩睇法咧？嗱，譬如如果你係飲食業界做緊生意嘅時候，會唔會憂慮生意受到新措施嘅影響咧？整場我留意到咧，有一啲飲食業界咧就話嗱。既然呢做了这个新的安心出行的措施，其实呢是不是都应该放宽返呢食肆而家一啲营业时间呢同埋即係座位数目嘅规定啊，咁就希望呢喺此消彼长嘅情况之下呢都可以帮补到一啲生意嘅数目。咁唔知道呢啲细则呢又会唔会稍后有再公布或者调整啦。 嗯，係啊，譬如 B 类咁啦，譬如有一半嘅食客呢就即係我哋睇返你啲报道啊，咁佢可能係选择用呢个田子仔嘅咁样。咁但係佢哋嘅譬如希望呢就正如头先讲咁啦，即係希望可唔可以，譬如真係做一啲措施之後咧，可唔可以延長到去到12点咧？咁樣嚇，咁呢啲諗都係個業界即係同政府去傾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就即係而家其實一路收緊嘅話咧，就對而家呢個即係呢啲食肆嘅生意會真係有幾多影響啦？咁即係要業界自己先知道啦。因為咧，其實我哋睇得到咧，呢段時間裏邊咧，其實好多都開始旺咗好多嘅，即係真係。咁有可能大家一來就冇得出行啦，冇得去外邊啦嚇。咁二來咧，就亦都好多人咧，即係希望能夠即係有機會，譬如过节啦吓，咁所以呢、這个今次里边突然间提出呢个措施嘅话咧，到底其实对佢哋嘅业界嘅影响咯，相信佢哋其实会系其中一部分咧，系几注意今次呢个咁样政府嘅规定新规定嘅。 嗯，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入嚟发表意见。而家咧电话旁边有黄先生打咗入嚟，黄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就觉得安心出行咧系呢个政策系好嘅，原则上。不過咧，因為佢個豁免個範圍太廣泛啦，嗱，65岁以上，12岁以下，佢可以豁免啊嘛。 嗯。 咁另外， 而家係啦，但係去到10月9号之後就未知道嘅。 咁係啦，咁另外失明人士啊，殘障人士啊，譬如佢冇手嘅，譬如斷咗手啊，諸如此類啊，咁佢變咗咧，即係嗰個範圍都幾大嘅，即係仲有啲窮人咧，窮人佢冇，佢真係買唔到手機咁。咁政府送得幾多部咧？係咪有幾十萬人係冇智能手機嘅嘛？全香港。嗱，咁我覺得喺內房反彈方面咧，安心出行比較流動多啦。如果係要單靠安心出行而嚟到係做到內房反彈，咁反而如果佢箍住嗰1000人。即係每日通關，佢話有1000人，佢箍住1000人咧，咁每規定佢哋要打3针科興啦，2针伏必泰啦，另外1个月前報名，就報名之後咧就隔日一定要去做檢測，咁反而咧就嚴格少少，係嘛？將呢個方案俾中央考慮下啦，即係當然佢都要安心出行啦，即係依啲申請通關嘅人。每日要有安心出行的记录，那我就觉得就有针对性一些。 明白， 好啊。咁樣就我想講係咁多。 多謝黃先生嘅意見。嗱，黃生就提到通關啦。咁陳景祥，你頭先都有簡介過，其實咧近日咧內地疫情防控嘅專家團咧，其實就啱啱結束咗4日嘅訪港行程啦，睇咗好多我哋一啲防疫嘅措施啊，同埋安排。咁其實佢哋聽日咧就會喺深圳咧舉行第二次兩地專家嘅對接會議，相信討論範圍之一咧就係一啲通關嘅條件啦，以及我哋現行嘅措施咧有冇可以改善嘅地方。 嗯，其實。我睇啲報道都講翻咧，啲專家即係剛剛嚟咗香港啦，咁佢哋覺得香港都係做得好嘅嚇，即係包括咗佢哋一般人嘅意識啦，喺街上啊各個地方好多時都見到戴曬口罩啦，咁同埋咧好多措施啊，即係政府公布嘅措施話落實咧，嗰個情況咧都幾好嘅嚇。嗱咁甚至咧就有啲媒體我自己睇到嚇，佢哋報道寫得好清楚咧，就話咧佢哋甚至覺得啲措施落實咧好過內地添。咁所以證明香港呢部分咧，嗱我即使講啊，10月9号咧未開始嘅時候，之前仲有咁多。 填紙仔的狀況之下，我們其實基本上控制得是不錯的。我看到有幾次外面回來的時候都有些漏洞出來，但是基本上社區裡是沒有問題的。 嗯，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守得好。 是啊，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我們應該有信心的。但是當然你說個措施越做得即是嚴謹一點就越好。但是我們一直提緊這個傾緊的豁免裡面，實際上真的有困難的，應該怎麼解決呢？那個亦是另一個很實際的問題。 嗯，聽埋曾女士的意見啦。曾女士你好。 是，你好。 是，你好。 你好。我覺得安心出行是很好的，個個要安的。 嗯， 但是有些長者說不懂，但是我知道呢，有些社區中心，即是那些長者中心呢，有教他們的，同他們安心的。同埋呢，有一些謠傳出來呢，就嚇咗啲長者，同埋後生嘅都有，話你安咗張心出行呢，安心出行呢，你就會跟住你會嚟知道你喺邊度住啊，知道你啲資料，咁所以呢好多人唔肯做呢一個安心出行。就係咁。 曾女士你自己有冇用開呀、啊、而家你有冇用啊？ 有噶， 你有 噶、嗯，一开始有安心出行，我已经做噶啦，系啦、嗯， 多谢曾女士， 系好方便噶，我八十几岁啦， 哦， 我都一样要用啊，系啊，希望大家都咩啦，用呢个安心出行啦。 好多谢曾女士嘅意见啊，咁啊，头先曾女士咧提到一点啊，就话咧，即系针对咧一啲长者啦，可能咧喺个科技嘅应用上面咧需要一啲协助咧，其实而家有唔少嘅社区团体咧做紧相关嘅工作噶。嗱，佢哋喺地區嘅觀察又係點樣嘅咧？不如我哋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另一位嘉賓，就係咧佛教父王合長者鄰舍中心嘅主任陳淑敏同我哋傾下嘅。陳淑敏你好， 你好啊， 陳淑敏，我知道咧你哋嘅即係長者中心咧就有去即係幫一啲長者咧去安裝啦，同埋教佢哋使用安心出行嘅應用程式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個情況啊？譬如平均即係過去一個月你哋接待咗幾多位？呢啲長者又可唔可以成功解決到佢哋嘅問題 ？OK 嘅，咁我哋其實都係回應翻啦。政府就係、是推出咗個安心出行之後咧，咁我哋中心嗰度咧有一個叫做係當值嘅小助手嘅，咁就係解答咧老人家咧係就住呢一個安心出行咧佢哋唔明白嘅地方啦。咁譬如佢哋都有好多嘅問題，好多嘢嘅擔心嘅。咁真同假嘅問題咧，佢哋會問翻，因為有即係新聞報導出咗之後咧，咁佢哋好擔心啦。啊，我而家安装咗一个安心嘅出行，这个是真定是假的，怎样来去分辨的、我安装了之后但是怎样使用的呢？咁亦都有一啲老人家咧，系唔懂得点样安装啦，就透过我哋中心啦，透过我哋啲嘅小助手啦，都帮佢安装咗嗰个嘅即系安心出行嘅。咁亦都有啲长者咧，佢哋因为喺啲比较传统啊旧式嘅电话啊，咁佢哋安装唔到，咁佢都有啲嘢担心，亦都有啲唔开心噶，因为佢觉得佢哋好似同个社会咧有一啲嘅脱节啦，啊有新颖嘅嘢我又用唔到啊，但系你要我去买咧，我又个经济上咧又买唔起，咁变咗都有啲唔系好高兴啦，有啲失落嘅感觉噶。咁我哋每日咧都会有啲嘅查询嘅，咁就反应都系即系几好嘅。 每日大概有几多个个案到啊？陈淑敏， 我谂我哋每日咧就系十个到啦，老人家系。咁喺十个里边咧，有啲唔系要我哋安装嘅，有啲佢已经系安装咗噶啦，而系唔懂得啊点样使用嘅，唔识用嘅，点样系揿翻出嚟啊？点样做一个嘅即系去影相啊，咁样拍照啊，嗰啲佢唔识得点样做咯。 其实冇手机或者冇一个智能手机嗰啲个比例又多唔多咧？其实。 我想都多的，因为我们是屋邨为本，我们很多长者都是比较一些困难贫穷的老人家，他们很多都是拿综援，我们独居的长者都多的，所以他们在经济上他们afford不到，他们可以去买到一些智能电话的，他们用的一些是比较是传统一些的，就是可能是揭盖式的电话，所以去到现在在数码的年代，他们都有一个感觉好像比较是一个即好像是孤立了他的。他不可以即是使用到啦，去到到个地方都有一些不方便的感觉啦，但是有时候又难于启齿啦，告诉人我没钱啦，我买不到啊，那他又不是很想这样讲。 啊，陳淑敏，如果譬如話佢譬如真連嗰個最基本嗰啲手機都冇嘅，咁佢會唔會要求你哋譬如幫埋佢手，譬如去街市咁樣幫我填紙仔啊或者其他嘢，即係你可以幫佢嗰個程度去到幾多咧？其實 嗱，因為而家咧喺街市嘅地方咧，就係都有安排有一啲嘅工作人員啦，係幫一啲老人家咧係填紙仔嘅。咁但係喺佢哋嘅感覺上咧，就唔係咁好啊。咁點解人哋咧就可以即係影一影啦，就可以入到去，而佢就要喺個街市嘅門口嗰度咧，又要排住隊啦，可能要攞一啲嘅資料出嚟啦。咁你啲老人家又唔係咁叻噶，咁你要問到佢攞佢個譬如名啊，佢個身份證嘅一啲嘅數字啊，或者係嘅電話聯絡嗰、那個即係號碼咧，有啲係會答得比較甩咳啲嘅，有啲又唔係好想成日同一啲即係好外間啦、好外邊嘅人啦，而係講佢自己一啲可能佢覺得啊，都係我自己一啲嘅私隱嚟嘅喎。咁但係無奈啦，因為我又冇嗰個程式啦，我一定要咁樣做啦，咁樣。 陳淑敏啊，其實嚟緊咧呢個10月9日咧，安心出行嘅應用範圍就更加大啦。不過咧，暫時就仲未知道咧，其實呢班長者朋友咧會唔會有豁免？嗱，你哋做咁多前線嘅工作啦，認為點樣樣嘅安排啊，其實最能夠即係幫助到呢班長者，無論係即係適應數碼鴻溝又好啊，或者幫到佢哋適應呢一個措施，你認為應該點做啊？ 嗱，我自己覺得咧，喺個程式上咧，睇下可唔可以再簡化啲啦，幫到一啲嘅老友記啦，因為有啲老友記咧，佢用嘅時間咧，其實佢係佢真係學咗好多次，問咗好多次，呢啲咧係一啲比較主動咧積極嘅老人家嘅，因為啲老人家佢都好介意嘅，譬如佢問咗姑娘問咗幾次，有時佢就覺得唔好意思啊，即係又再問啊，我真係冇記性，對啲新科技成日搞嚟搞去都搞唔清楚喎，成日都好似係打攪啊咁樣嘅，咁變咗我哋知道咧，我哋會鼓勵佢啦，即係唔明嘅或者唔記得嘅，唔使擔心，都唔需要話唔好意思嘅，你問多一啲，你問多幾次，你慢慢你會懂得嘅。但係唔係個個老人家都會係即係跨越到佢自己內心嗰份嘅即係個感受啊，有啲覺得真係唔好啊，成日都要人哋幫嘅。咁變咗佢問咗幾次之後咧，佢都唔識嘅時候咧，佢又唔係好意思去問咯。咁如果有少少影響咗佢哋嘅社交嘅，我覺得係。 明白，好啊，多謝陳淑敏你嘅分享啊，同你傾到呢度先。 好，都多謝你哋對老人家嘅關懷。 好，拜拜。陳淑敏咧係一間即係地區嘅長者中心嘅主任嚟嘅。咁啊，陳景祥，其實咧呢一啲長者咧點樣幫助佢哋去適應安心出行咧？咁見到有一啲嘅地區團體咧，佢哋都好盡力啦。咁另一方面咧，其實今次啊安心出行應用程式，除咗講話食肆之外咧，我哋都介紹啦，亦都延伸到去咧好多唔同嘅行業，譬如美容啊或者健身啊等等，咁佢哋嘅经营者其实喺呢两个星期入边，又会点样样适应呢啲措施，或者佢哋嘅睇法系点咧？嗱，我哋先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咧就同有关嘅人士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咧，我哋讲到 dessert 呢个字咧，顺便讲一讲 dessert 甜品。佢中间咧 d e s s e r t 个 s s 咧，其实咧我哋系读 z 音嘅，所以听我读一次 dessert 而唔系 dessert。另外讲开甜品咧，英国人好多时候咧。就會用另一個字咧，係大家可能會覺得有啲奇怪嘅，就係咧 pudding，pudding，pudding。譬如話啊，你甜品想食咩啊？你可以話咧 ，what would you like for pudding？ 亦都可以嘅，就未必一定 dessert 呢個字。OK， 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有關安心出行喺嚟緊10月9日會擴展到去咧更加多唔同嘅處所要使用嘅問題。咁啊，其中一個地方咧就係美容院啦。陳英祥啊，其實咧而家美容院咧都係咧會張貼一啲咧安心出行應用程式嘅二維碼，顧客咧其實都要登記佢哋嘅資料咧先至可以咧去光顧。嗱，不過咧佢哋而家咧就係有填紙仔呢個選項噶，嚟緊咧就全部嘅客人咧都要用安心出行啦。佢哋嘅業界點睇咧？电话旁边咧，而家请嚟香港美容业总会嘅创会会长叶世雄喺度。叶世雄你好， 系两位好。 叶世雄啊，其实你哋而家业界咧都有用开安心出行噶啦，但系我睇到咧，你就有个担心咧，系如果连你哋都要强制用嘅话咧，可能都会造成一啲顾客嘅唔适应啊，或者流失。点解会有一个咁嘅睇法咧？ 因为呢，其实我哋喺前线啲店铺嘅观察呢，其实仍然都有少量嘅顾客呢，佢都係选择即係填写资料就冇，就唔係用嗰个安心出行嘅。咁变咗就如果强制咗之后佢哋嘅选择会係点呢，其实我哋就唔係咁掌握得到，即係佢究竟会装返个安心出行照用啊，定係佢选择唔嚟呢，呢点我哋就冇乜，即係冇乜信心可以知道囉。因为其实我哋以往就係、是、即係提醒佢哋要一係就嘟个 QR 曲啦，一係就填返个资料啦。咁但係我哋就冇问点解佢填嗰啲，我冇问你点解你唔嘟啦，你要填啦、即係我哋唔访问佢㗎嘛。咁而家其实我哋又唔係好掌握到佢哋究竟嘅 concern 係乜嘢囉。 系叶世雄，因为我哋喺呢度倾开咧，有好多位都讲咧，就因为主要都系啲譬如老人家啦，或者系即系冇手机，或者冇即系智能手机啊， 可能基层啲 咯，即系或者系啲即系基层嘅市民。咁你譬如话你哋嗰度啲顾客系咪属于呢类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佢唔用，咁亦都有个讲法，可能系咪因为即系私隐啊，或者即系始终有啲人系啦，佢真系就系总之又唔中意用嗰啲嘢噶啦。咁而家个新嘅例就杀到埋嚟啦。咁你哋点处理咧？即系如果对呢一班咁样嘅你嘅客人嚟讲？ 首先我哋都应该会有呢类客人嘅，因为其实喺即係我哋观察里面呢，如果佢选择填纸仔嘅呢，其实都系年纪比较较长嘅。咁、而我哋喺美容院亦都唔系话冇啲年长顾客过，有好多时佢哋鍾意做一下啲按摩啊，即系啲揼下骨啊，咁其实都有呢类客嚟嘅。咁变咗佢哋嘅选择嚟，因为佢纯粹系技术方面或者系个操作方面，我哋協助当然冇问题啦。咁、但系首先当佢自己要添置一部智能手机啦。咁至於其他嘅顧客，其實我哋就冇咩，我哋只能夠提醒，即係喺政策推出之前，咁我哋咪提醒啲客，譬如有 booking 嗰啲，就提佢啊，而家有新政策咯，大家要記得用手機嚟到嘅時候要掃嗰個安心出行碼咁樣。咁我哋只能夠做到呢步，但我哋就冇辦法即係協助佢做下一步，因為如果佢真係選擇唔用嘅話，咁我哋就冇乜。冇咩可以做嘅，其實我哋比較被動喺個位 置。葉世雄啊，我留意到咧，你提出嘅建議另一個重點咧，就係批評政府事前咧未有諮詢你哋業界啊，係咪事前真係完全冇收到任何嘅風聲？個使用嘅範圍會涵蓋埋你哋係咪啊？ 風聲就冇收到嘅，咁批評政府就唔敢咁講啦。即係我哋純粹即係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即係多啲溝通啦。等知道都係政府究竟即係諗法，因為其實我哋一路都其實個風聲，大家可能成個社會都係個焦點，可能係講緊即係餐飲業嘅 A、B、C、D 類啦，係咪會唔會收緊啲啊？去到 A、B 類都要啊，即係一路就係呢種討論我哋聽到嘅。咁但係引申到去其他嘅行業，我哋確實係完全收唔到風嘅。咁就係啦，咁你問我，我當然覺得如果我哋能夠多啲溝通，或者個受影響嘅行業能夠早少少知道，咁當然係更加理想咯。 葉世雄，咁譬如話個消息，尋日都已經出咗噶啦，或者今日咧好多媒體都報道啦。咁你收唔收到你啲客人會問下你咁樣，話點辦啊？咁我諗唔住都係唔裝嘅喎，咁有咩方法咧？咁開始有冇啲你啲客曾經同你傾下呢個問題咧？ 問就應該冇人，冇乜人主動問。調翻轉就我哋啲同業就主動聯絡翻啲客，提醒佢哋咯。因为其实到时我哋都有某程度我哋要協助呢、这个即係啲顾客要確保佢哋有掃呢个安心出行㗎嘛。咁好过佢嚟到现场先话冇喎，或者佢冇手机、或者冇带手机，或者冇装。冇装如果佢肯，我哋仲可以協助嘅。咁、但如果佢手机都冇带，咁就烦啦，係咪、反而我哋另外一个担心就係、是、如果啲客人因为咁而唔嚟，因为我哋嗰行业比较複雜啲，餐厅你就话、最多我唔入去食饭啫。但我哋就有一 啲叫做套票啊嗰啲疗程或者预缴嘅费用啦。咁、如果佢因为咁嚟而令到嗰、那个有效期过咗，咁呢个争议将来有机会出现，咁我哋都关心到时点处理呢，係咪？咁、那个客人未必係一定係因为呢个原因嚟，但佢可能会攞咗呢个作为一个理由囉。咁佢 都几实际啊呢、這个问题啊。 是一实际的，同埋当之前呢去年我哋停业的期间呢，大部分的同业都好自愿咁无条件延长嗰、那个即係使用期嘅。因为大家都知道係开唔到咪个客唔理嘛。咁、但係今次呢个咁嘅政策就唔知几时完㗎喎、哦。亦都係咪，因为亦都唔会有一个、即係可以睇到会即係短期会取消、你见到而家仲收緊咗、 所以需唔需要再褪嗰个使用期呢，业界又点睇，就要再同你哋慢慢傾啦。 因为係个时间唔知有几长啊、即係你话如果係呢件事係三个月会完嘅，咁大家都好容易处理啦。 好啊。 咁但係似乎又有个比较长嘅时间囉、 多谢你提出咗你哋业界嘅关注，先同你傾到呢度先。叶世雄。叶世雄呢係香港美容业总会嘅创会会长嚟㗎，争取时间听埋梁先生嘅意见。梁先生你好。 是你好， 请讲。 我就姓梁的，我就有三部手提，即是智能手提机的。我都装了安心出行。 是。 但是我有两部呢，就是没 WiFi 没剩的。你说我如果有发生有疫症通知我呢，我不知道他怎么通知我呢。 咁你即係有其中一部係有嘅係咪，其中一部。 係啊，即係我輪住用㗎嘛。我輪住用㗎嘛，我或者其中一部啱去個地方呢係有疫症發生嘅。咁佢點通知我呢？佢又冇 WiFi 嗰部手機。 明白啊。咁啊，梁先生呢個情況呢、可能就要即係定期去一啲免費嘅即係上網熱點啦，嗰度更新返個應用程式呢、先通知到佢啦。好啦，我哋關於安心出行呢個題目傾到呢度先啦，跟住落嚟會有交通消息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咧，车龙短啲，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接近曲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喺鲗鱼涌公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港交所453蚊系跌咗4.8，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金石投资集团、山高金融、华谊腾讯娱乐、透云生物同埋裕诚科金。五大跌幅股份系 Rimbaco、白田石油、宏强控股、智澳控股和 Shanghai Growth。 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98， 日元 115.07， 瑞士法郎 0.936， 加元 1.268， 人民币 6.389， 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22，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692。 港金是报16,67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89，啱啱转了1,790.83美元，卖出价是1,791.2美元。港汇指数报101.4，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龙尾去到近嘉龙村。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有意外，龙尾接近嘉龙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 合署。东隧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宜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狮头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黄泥涌峡道跑马地方向近住木球会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社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的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那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安定村。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就排到龙日村。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白石坳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古洞段。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神心记来回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宪法全万家，主持李灿荣。 咁我哋讲到中国国家宪法咧，要知道十二月四日呢一个日子，因为中国宪法咧就系根据八二年十二月四日呢个版本作为基础嘅。我哋会由零集开始，一连十集同大家一齐认识中国宪法，迎接十二月四日呢个国家宪法日。由零至到九呢十个数字，每一集咧都系代表中国宪法里边一个重点嘅。第零集咧就系讲国家宪法由零开始啦。在制定憲法的過程當中，原來清朝有兩份文獻非常重要的。接著下來還有三場重大的辯論才演化成今日的中國憲法。 在中國人的法律上面，1908年十分之重要，因為這一年清朝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憲法性文件，亦都標誌著西學東進和憲政思潮的萌芽階段。去到1911年，清朝政府进一步颁布了重大信条十九条。这两部宪法性文件标志着当代中国宪法史的发展和起步，亦都带出了中国近百年来非常重要的三次大辩论。 这三次大辩论分别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共和派，以及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立宪派之争。当然，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探讨中国的未来之路。我们知道，随着历史发展，是以共和派得胜作为最后终结。另外两次重大讨论还包括了中国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救国，定或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而这个讨论随着国共之争的结束而有所定论。而最后一次就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中国人讨论发展应该是以市场经济主导，定是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大家都很清楚是以市场经济作为结论，亦都带起了改革开放。 清末的这个发展带起了近百年中国开始去思考，同埋在法律上怎样去实施我们国家的方略。之后就踏入了中华民国的时代，曾经出现过非常之多不同的宪制性文件，包括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是中国史上第一份共和国宪法性文件。之后还有俗称为天坛宪草的国会制宪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14年的原纪约法是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铺路而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之后还有1931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以及194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活动和中华民国宪法等等。 至于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根据地颁布了三个很重要的宪制性文件，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等。由清末到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 中国宪法学界的活动非常之蓬勃。事实上，中国一路以来都有很长的法律历史，但对于宪法这个新的概念，来到这里正式踏入开端。 中国的发展有很长的法律历史，但讲到中国宪法这个新概念，来到这里呢才是个开端。下次讲讲中国实行的单一制，究竟什么是单一制呢？下次同大家分析。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俊和教练黎俊宪，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大厦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的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四十年或以上的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资助额最高可达工程费用的八成。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始，合资格楼宇业主无论有没有收到相关法定命令，都可以申请。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回到第二節的自由風自由風直播室，入面繼續有高福慧和陳景祥在這裡。陳景祥，這一節我們想和各位聽眾談一下有關兒童死亡個案檢討委員會昨天發表的報告。其實這個委員會就是會分析在不同的年份之間一些18歲以下兒童死亡的個案，過往曾經已經發表了4次的報告，今次是第5次了。這個報告就涵蓋了2016年去到2018年間，香港一共是有259宗這些18歲以下的小朋友的死亡個案。我們今天特別想跟大家重點去拿出來看的，其實就是有關這些學童自殺的問題。在這259宗個案裡面，有59宗是屬於這些小朋友自殺的情況。計算個平均數字，3年間每年平均是有19宗。相较起上一次发表报告涵盖2014和2015年时候的情况，有一些报章做了统计，其实是高了超过1倍。不过负责跟进自杀个案委员会的召集人这个小组里面的邓振鹏就说，看不到有一个自杀率明显上升的趋势，原因是因为涉及的基数太小了。我们刚才讲了2016到2018年间有59宗，讲紧之前2014、2015年的时候其实都是18宗这样。由于个基数太小，不能够去助证数字转变有一个明显的意义，也不能够说个自杀率，即是我们小朋友的自杀率在这几年间是有明显的提高的。陈景祥， 但是这个这样的结论或者讲法就我就相当不同意了。就是我觉得不能够说有一个基数太小就推论件事，就是说不是增加得很严重，就是不是很明显这样。因为我哋话，譬如由1宗去到2宗咁啊，1倍啦吓。咁你话2宗都好少啫，咁相比香港人口啊，或者嗰个适龄嘅儿童啊咁。咁但系呢个咧，其实你我哋讲到即系所谓儿童死亡嘅个案咧，都系特别引起好多人即系好关心，亦都好伤心嘅，好容易系咪？因为咧，其实通常我哋讲紧即系如果好正常生活嘅小朋友，应该好开心啊，好积极向上啊嘛。咁你点解会发生呢啲咁嘅个案咧？咁所以我哋话咧，如果按照 照高夫我哋頭提過個數字裏邊咧，即係而家有兩次嘅調查裏邊咧，係增加咗一倍咁嘅數字咧，我覺得係多嘅，係嚴重嘅。政府係應該要認真地正視同分析。咁我哋而家睇到好多資料裏邊咧，就都有講到關於即係點樣去睇嗰個事件嘅嚇。咁我覺得咧，就絕對唔能夠話從數字去睇，因為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講到生命嘅話咧，就係一。就是一個生命啊，即係你絕對冇得話係多與少咧，從個量化咗去睇呢件事，我覺得呢個講法係錯嘅，同埋我覺得係完全唔同意個委員會呢位人士講嘅講法。 嗱，報告入邊咧，其實係有去分析到咧呢59宗嘅自殺個案入邊佢哋嘅詳情嘅。嗱，咁咧喺呢59宗個案入邊咧，年紀最細嘅咧其實係只有10歲，咁而當中咧有大部分講緊39宗咧，其實係15至到17歲呢個年齡組別啊。睇上嚟咧係最高危嘅，嗱佢哋自殺嘅原因咧係涉及到學業問題啦，呢個佢哋分析入邊咧係最主要嘅原因之一。其次咧就係家庭關係嘅問題，另外咧亦都有精神嘅問題啦，同埋咧涉及到男女朋友關係嘅問題。而自殺嘅方式方面咧，最多講緊有43宗咧都係從高處墮下嘅案件嚟嘅。咁嗱，我哋頭先提過啦，2014-2015年嘅時候。其實是有一個報告都是有總結相關的數字，見到其實他們列出來的成因就是確診或者是疑似精神病患、升中的適應問題、家庭衝突問題和感情問題，似乎呢關於這個學業問題就在今次的原因分析裡面就較為突出一些。當然你可以將它歸類為是不是跟升中適應有關的、但我們都見到有一些學者就分析呢未必全部都是跟升中相關的，譬如有一些小朋友曾經出現過是短時間之內有大量欠交功課的情況，或者在電話裡面被老師去訓斥他的課業問題，而即可能萌生了一些即死念的感觉。那是不是显示到在这几年期间可能我们学童面对的学业压力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地方呢？ 学业是当然是跟学生或者那个年纪是最密切关系。但我觉得呢，即其实我觉得即如果真的有自杀这种，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即你学业的压力等等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同样要面对。但是你问题你不同的阶段或者不同的年代可能又有不同，即是到你抗即能够抵抗到压力啊，或者能够自己怎样看这些压力的方法呢，是每个年代都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呢现在来讲呢，即正如刚才我们讨论的时候讲呢，即现在虽然是说有一部分的个案即是因为是功课压力，但到底其实再有没有深层的原因呢，即为什么会出现了这样，譬如其中一个说少交了8样功课啊，那就可能即萌生这个即要自杀的念头啦。但是是不是就是真的这样呢？所以我觉得那个成因之间呢，其实可能不是一定是单一的。可能是很多的，譬如有没有家庭啊，有没有社交原因等等呢。那我觉得为了我们的小朋友啊，就是能够过得开心一点，同埋就是能够是就是摒弃了这种这样就是轻生的念头呢，其实我觉得是这类的研究应该要更加深入一点和全面一 点。当然报告呢是有提出了很多项的建议的。那但是各位的听众朋友，你们怎么看今次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呢提到有关学童自杀这个现象，你有没有什么观察或者是看法想跟我们分享一下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也都请来一些即前线的社工朋友跟我们讲一下呢，他们是观察到呢关于学童去面对一些精神或者课业压力的时候呢，他们见到什么现象。现在电话旁边呢，我们就请来利民会的高级经理，他自己都是一位注册社工来的，有苏家宝在电话旁边。苏家宝你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 苏家宝啊，其实以你哋机构为例啊，喺过去嘅时间咧，你哋会唔会都收到一啲青少年可能涉及到有萌生死念嘅一啲求助个案咧？每年嗰个数字系点，同埋你哋点样分析入边嘅原因噶？ 我哋咧其实包括喺热线啦，同埋我哋嘅地区嘅精神健康综合中心嗰度咧，都会有收到一啲嘅求助嘅个案嘅。咁佢哋即系嗰个数字由今年嘅嗰个九月开始开学到而家短短呢两个多月度咧，其实都已经有即系30几个个案啦。咁 即係往時嘅同期咧，喺熱線嗰度咧，其實都多咗成 2.8 倍啊！咁喺中心嗰個求助都即係都有成7%，即係比往年係多咗，咁都見到一個上升嗰個趨勢。咁至於佢哋嗰個嘅即係求助嗰啲嘅原因，或者令到佢哋好有情緒困擾，或者有即係一啲傷害自己嘅念頭嘅原因，其實即係都同嗰個疫情衍生相關嘅個生活習慣再轉變翻啦，重新即係。適應嗰個學業上，即係由網課到實體，到翻到學校追趕課程啦。咁我諗大家都可能留意到喺即係最近嘅一啲即係不幸嘅即係事件啦，即係青少年嘅自殺事件，其實都睇到同每年到佢同學需要翻學校嘅一啲嘅中期評估啊。即係開始做一啲功課壓力啦，要補課啦，要追課程啦。咁啲我哋嗰啲求助者都表達都幾大嘅學業壓力咧，係佢哋較主要即係覺得困擾嘅。咁其次有一啲嘅即係同屋企人嘅相處，可能本來可能同即係父母嗰啲嘅衝突，即係隨住疫情嗰個生活習慣轉變咧，都真係比以往係再即係多咗啦。咁另外一啲嘅即係欺凌啊，朋輩嗰啲網絡上嘅欺凌，令到佢哋好擔心翻學校要重新面對呢啲同學或者係一啲唔認識嘅新老師啊，各樣嗰個適應嗰個壓力啦，嚇，同埋一啲嘅感情問題啊、財政嘅壓力，都係有啲同學去有表達過呢啲唔同嘅成因嘅，係啦。 嗯，苏家宝啊，譬如话呢啲咁嘅青少年朋友去揾你哋嘅，通常佢想系要求你帮佢啲咩嘢嘅咧？其实， 其实咧，一般佢哋系即系如头先讲有唔同嘅困扰嘅，咁即系都想我哋去透过可能喺嗰个嘅辅导嗰度服务啦，去支援翻佢哋，或者喺电话求助嗰度去开解翻佢哋，睇下佢哋点样去即系舒缓翻喺呢刻面对嗰个压力啦，甚至即系其实因为有好多会表达系即系真系冇希望或者系无助啊，唔知揾咩人去倾，亦都好担心，即系有时佢哋都会喺连登嗰度可能都会打字啊，即系好唔开心啊各样，但系亦都可能引嚟一啲嘅即系网上一啲嘅攻击啊，恶言相向都。又会令到佢哋更加个情绪受到困扰嘅咁样嘅，或者朋辈之间又惊可能讲嘅时候又会俾人歧视，喂你系咪有问题啊、有病啊咁样样，咁呢啲即系变咗系我哋嘅角色啦，即系社工同事就会耐心同佢倾翻佢而家面对嗰个困扰，可以点样去开解翻。佢哋或者係揾一啲嘅適合嘅即係資源去幫佢哋去處理嘅。 蘇家寶啊，嗱，你頭先提到一啲主動求助嘅個案，我諗識得去求助其實都係好嘅。不過咧喺我哋頭先討論到嘅報告入邊咧，其實有更多學童咧，可能即係最尾不幸咁樣樣去自殺咗啦。之前咧，其實可能佢哋表達嘅一啲方式，譬如可能係喺一啲功課啊，或者係一啲社交媒體啊，譬如你頭先提到可能一啲論壇啊，或者可能是面书上面自己去抒发的，他未必懂得去找人去求助的。其实你们这一类机构会不会主动去识别这些有需要的年轻人，然后去提供帮助呢？ 因为我们现在就正正是会同紧即我想各个地区同紧学校都想紧密去做一个联系，去承托翻即年轻人面对嗰个压力嘅。咁我们都留意到，即都让即各位听众好啊，家长啊、老师，如果留意到佢哋啲年轻人佢嗰啲嘅状况，可能平时好中意嘢，突然间冇晒兴趣啊，或者个情绪好大嘅，容易咗起伏波动，同以前唔同个性格突然间即嗰个转变大咗啊，或者佢哋可能表达一啲即觉得。自己冇用啊，冇价值啊，即系嗰个生活习惯突然间即系个改变咗，唔系咁想翻学啊，即系缺课等等，即系变咗减少同即系本来好 friend 嘅，即系突然间即系想断晒一啲关系，即系有呢啲情况咧，都值得大家去留意，而去亦都好欢迎。即係屋企人，即係就住呢個情況去揾翻我哋嘅同事去幫手，因為各區都有即係精神健康嘅綜合服務中心可以去資助到啦。咁當然亦都有我哋嘅即時通嘅24小時嘅熱線嘅，我哋都歡迎即係想即係查詢有關嘅服務，我哋電話係351-222-626。呢個電話就可以同我哋嘅同事去即係瞭解一下點樣去支援翻呢啲嘅年輕人嘅。 蘇家寶，你頭先提到啲數字咧，個增加個幅度其實都幾大喎，係咪？係咪依個咁嘅增幅係依幾年係特別明顯啊？ 是近年较为明显的。 就是你刚才讲到关于个疫情啊那方面的原因。 是啊是啊。因为累积了一些就是个情况令到年轻人的压力再加大咁样。同埋因为那个平常他们放学可以真的出去玩放松。但是现在还要回去学校补课或者再去网课、或者是一些课外活动他可能有些限制未必参加得到啊这样的。是啦、啊、 是 啦、啊。 是。一般呢譬如我们讲紧呢譬如希望这些青少年都是一个家庭里面希望能够帮到他啦。咁如果找你们是求助的时候呢是不是意味着是家庭那方面的支援可能做不到啦或者是帮不到他啦就先至揾你哋個情況通常係咪咁樣啊？ 我哋都即係多謝主持提出呢、這個提議，因為咧我哋都收到啲家長其實好有心嘅，只不過佢哋可能啊唔係好識點樣去處理。咁正好就係揾我哋啲專業人士去互相去支援啦，因為個家庭嗰個抗逆力啊，點樣係做大家做年輕人嘅守護者係更加重要嘛、嗯。因為分享簡單有啲嘅，我啲會員曾經同我講過啲年輕人，佢即係好想屋企人聽嘅，即係即可以很专注去听他讲去陪他去跟他一起去走的。咁有啲年轻人即係有諗過傷害自己甚至想死但佢記得屋企人講過一啲嘅說話令佢揦揦住自己唔再做傻事、就係話、有佢哋屋企人同佢講話你永遠係我嘅仔或我嘅女係咪屋企嗰道門係會為你打開嘅喺出面有咩風雨你都返嚟講屋企人。我諗大家聽到呢啲即係呢種係好重要，係即係年輕人感覺咧，成個屋企係好接納你，係好願意陪你一齊去同行，去面對呢啲嘅風風雨雨嘅話，我諗令到年輕人更加容易去翻嚟，即係揾屋企人、或者係揾我哋專業人士支援咁樣樣。 蘇家寶，我仲想請教咧，今次報告入邊咧總結一個現象啊，就話咧有超過四成嘅自殺個案咧，過往係曾經受過接受社工等等嘅專業人員嘅介入，但係最終都未能夠避免悲劇。咁咧政府方面嘅即係一啲委員就解釋啦，因為自殺嘅狀況可以發生得好突然，即係個情況可以惡化得好快，譬如佢呢一刻係穩定嘅，突然間咧又有一啲即係好差嘅情緒啦。你哋喺前線係咪都會見到呢啲現象啊？ 都有可能有呢個情況嘅出現嘅，咁但係因為即係如頭先開頭所講，年輕人面對嘅情況可能真係好好複雜啊，比以往再唔容易多咗，同埋佢可能再面對朋輩嘅壓力啊、感情啊，係咪即係欺凌啊，同一時間可能同幾樣嘢令到佢太過難去承托。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啊没有价值啊等等即是一路那个愧疚感令到他们即很不容易去面对。咁所以我们即行家们都会尽力去即希望去承托返他们的大家年轻人咁样是啦。 明白。好啊多谢你啊苏家宝先同你讲。好 客气。 苏家宝咧系一位注册社工嚟嘅，咁啊，其实琴日委员会嘅成员都强调啦，预防自杀咧系成个社会、家庭、学校以及个人嘅共同责任嚟嘅。咁头先社工都讲到，其实唔同嘅持份者，包括家长啦，点样样去帮助年青人咧度过呢啲困难嘅时期咧，都系我哋要一齐学习嘅课题。我哋电话系1872311啊，转头翻嚟再倾。 证明所谓民主只不过是一个幌子，是美方拿来推进地缘战略目标、打压他国、分裂世界、服务自身私利的工具。他重申，台湾除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其他国际法地位。中方严正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布规定，停止向台独势力提供任何港台，停止为台独势力张目，强调为台独势力搭台只会让自己下不到台，同台独一起玩火终将引火烧身。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天晴干燥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朝早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豪景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加龙村。 另外，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大涌口是有坏车阻路的，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去到豪涌和菠萝斜。重复一次，就是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挤塞，龙尾分别去到豪涌和菠萝斜。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九龙入口啦，车龙排队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接近联合道的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在彩虹村和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近油站。反方向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都有些车龙的，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车多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那段塞到去屯门河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了，食得太甜会变肥又影响牙齿健康，少甜甚至是走甜就是健康之选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跨媒体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潮兴新运动。今个星期找来美式足球协会创办人袁希俊和教练黎俊谦，带你认识美式足球的乐趣。 港台体坛一二三， 主持梁伟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同步直播。 港台体坛一二三，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言论自由，其他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谈论的是有关儿童死亡个案检讨委员会发表了报告，总结了由2016年到2018年间一些儿童死亡的个案，当中我们特别关心到有59宗学童自杀的案例。你对于这个报告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1跟我们谈一下。那么陈景祥，我们刚才跟一些前线社工谈了、似乎一些近年的数字，特别是疫情以来的一些求助个案，他们看到的现象好像似乎更加严重了，也都讲到我们学童面对的挑战其实是很多元，涉及的因素是很复杂的，那就要是朋辈和家庭之间要加大那个对于儿童的关注。 嗯，系啊，因为咧就头先讲翻咧，就系话嗰个疫情之下咧，就求助个案个增加都几犀利嘅，即系以倍数计啦。咁同埋就疫情里边，即系可能就令到情况更加复杂啦，又翻学啊，又可能即系朋辈之间嘅，即系未必一定见到面，可以冇乜人倾下偈啊，咁等等咧。咁啊，令我谂起咧，就我觉得原来个疫情即系影响呢个青少年都多嘅话，一般就大家会觉得系成年人可能譬如工作啊、经济压力呢啲好实在啦吓。咁但系原来落到去年轻人里边咧，即系包括佢哋学业啊、社交圈子等等咧，都造成咁大压力咧。呢个其实都系一个社会问题嚟话，即系谂唔到因为咁而出现个求助个案系升得咁紧要啊。 嗯，嗱，点样睇呢个问题咧？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亦都请你一位学者一齐倾下。有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喺度。叶兆辉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 你好。 教授喺讲今次嘅报告之前咧，想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就系讲到疫情开始咗之后咧，有一啲前线嘅社工同埋团体咧，似乎见到一啲求助个案啊，或者学童面对嘅问题咧，系仲严重咗啊！你自己有冇一啲咁样样嘅观察咧？特别系讲到可能同萌生死念啊，甚至系真系自杀系相关嘅情况。 根据我哋嗰个监察系统睇到咧，即系由2021年九月翻学之后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都系有大约系八宗嘅学童嗰个自杀嗰个个案啦。咁其实就系都系如果同系喺以往嚟讲嘅时候咧，就都系多嘅。咁就同埋有另外一个现象咧，就系、之前系冇嘅咧，就系自杀发生嗰个地方咧，就喺学校嗰度啦。咁 which is 咧，就呢样嘢我哋都系担心嘅。 讲起学校嘅意思，系咪表示即系佢系喺学校里边承受呢个压力，或者学校系导致佢哋要做呢个咁样嘅原因、 所以有呢个地点。 系咯， 咁亦都唔系咁讲，因为咧，我哋都知道啦，即系从过往无论系喺嗰个研究啊，或者各方面都话自杀嗰个原因就唔。會係單單咧就係學業嘅問題咧，但係可能咧就學業可能仲係最後一根稻草啊，或者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因為而家我哋睇翻咧喺依一個疫情底下咧，其實呢個學生咧喺一個冇翻學，而家到要翻學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需要一個適應嘅。而尤其是我哋就睇到對一啲譬如比較弱勢嗰啲家庭嚟講嘅時候咧，喺疫情底下嚟講，其實對佢哋嘅影響是大的，即是在过往即是一年里面的时候他们没有回学的时候，所以无论他们那个学业进度啊或者成绩都很受到很大影响的。那至于回学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是可以即是当他是已经过往那年已经读了一些东西，那又可以重新是教一些新的东西呢？那对他们来讲那个压力是大。而另一方面亦都有些呢，就是他家庭上面呢都可能面对了一些就生活上面的转变啊，譬如他爸爸妈妈是失了业的时候，或者对他的情况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我想即是在无论我们香港的数据或者在美国的数据来讲呢，就都看到呢在一些弱势的家庭在疫情底下呢，他们那个他们无论是有抑郁啊，或者那个就那个精神健康呢，就都是受到一个很大的打击的。 教授啊，回来我们今次讨论的这个报告啊，数据呢涵盖了2016至2018年间的一些自杀案例的分析。有一啲報章咧，就將佢同2014至2015年嗰個報告比較咧，就話有關嘅個案咧，平均每年嘅宗數咧係上升咗一倍。不過咧，似乎相關委員會嘅委員咧就唔係咁睇喎，佢就認為咧嗰個基數係細啦，唔能夠説明咧呢個數字嘅轉變咧係有一個意義或者睇到一個趨勢。咁你係呢方面嘅學者啦，你會點睇呢個問題咧？ 我諗嗰、那個佢所謂嘅基數細咧，就係發生嗰個情況啦。譬如我哋講緊，即係如果係喺2012至2015年咧，係平均我哋每一年咧，大約係有十宗到啦。但如果你睇翻喺2016、2017嘅時候咧，都變咗22同埋23宗。咁其實我仲記得2016年我自己去 去主持嗰、那個學童防止自殺委員會嘅時候，都係因為係嗰一年急劇嘅增加嘅時候咧，我哋係需要做一啲嘢。咁咧，其實最新嚟講，我哋2019同埋2020嘅數據咧，就都係維持一個高水平嘅。所以其實我哋覺得，即係依個即係我哋唔可以話一定係一個上升嗰個趨勢，但係就的而且確咧，無論係點樣睇都好咧，就都係比較起以往嗰幾年咧嗰、那個係有一個比較顯著嗰個升幅㗎。 嗯，阿 Sir， 我知道你一直研究依個問題都好耐啦，即係亦都好多數據啊，好多心得嘅。咁我哋又睇翻咧，即係到疫情咧，即係我哋睇到數字即係嚴重咗啦。咁其實一個社會嘅支援啊、學校嘅支援等等嗰方面咧，即係對於啲學童自殺嗰度有冇咩即係新嘅做法嘅咧，或者係咪需要再有啲新嘅嘢去做，去令到呢個情況即係起碼有啲舒緩下咁樣嘅？ 其實咧，我諗有好多學校咧都嘗試去譬如而家利用咗而家，譬如而家朝頭早就翻學到下晝唔使翻學嘅時候咧，睇下有冇可能就喺嗰度咧就增加多啲就支援嘅時間咧。咁因為而家佢哋係半日上堂啫嘛，咁所以而家我即係有好多好有心嘅學校咧，即係對於一啲比較弱勢嗰啲家庭啊，或者佢哋無論喺學業進度上面係有困難啊，或者喺情緒支援上面係要做多啲嘢嘅時候咧，咁據我所理解，咁我哋亦都向教育局就反映過啦，咁都知道有啲學校咧都係好積極咧，就是、希望能夠就係製造更多嘅就空間啦，就去幫依啲有需要嗰啲學童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都要強調就係話，希望學校嗰方面咧能夠放緩啲嗰個步子啦，因為即係佢哋隔咗一年嘅時候，而家啱啱要翻學嘅時候，只係九月、十月同埋十一月啫嘛，即系我咧，如果我哋能够去摊翻长少少，俾翻啲学生多啲嗰个适应时间嘅时候，同埋去多啲去关心一下佢而家喺即系嗰个情况系点样，以至到咧就希望即系去再要逼翻佢读书嗰个速度嘅时候咧，咁就可以再拉长少少，咁就希望喺对学童嗰个压力上面嘅时候就会冇咁大啦。 叶少芬啊，咁而家面对即系咁嘅情况咧，譬如话你头先就讲咗部分学校啦，譬如家庭啊、社区或者其他各方面咧，其实你会俾个咩嘅意见咧？大家点样去处理或者面对呢个问题咧？能够即系会好啲咧，或者帮到呢啲青年人咧？ 嗱，我就觉得咧，就应该嚟讲咧，其实我哋而家睇翻嗰个数据，我哋都系有少少担心嘅。咁我哋就希望学校嗰方面咧，即、就、系、是、能够或者去用多少少时间咧，即系俾啲学生系能够去即系更加去了解到佢个情况点啦。而另一方面，做爸爸妈妈嘅时候，我谂都希望嘅，即系能够多啲俾佢哋去听下佢哋嗰个情况系点啦，去留意下佢哋个情况啦。如果做同学仔嘅时候，如果即系睇到即系自己啲同学，你觉得噶佢点解突然间好似闪咗，好似就突然间本来系好开心，又变咗即系一粒声都仲未出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奇怪嗰、那个就嗰、那个就行为嘅时候咧，就多啲嗰个关心。如果自己处理唔到嘅时候咧，就或者可以去找啲专业人士啊，或者揾社工啊，或者揾学校嘅老师啦，就系、是、去俾佢哋一个即系一个接觸一個關懷啦。 葉少輝啊，除咗咧我哋講好多即係家校社嘅合作之外咧，我仲想請教一下關於醫療方面嘅問題啊。嗱，因為見到咧，其實政府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嘅專科門診咧，有一啲報道就話咧，每年有過萬宗嘅預約啦。咁但係只係得一成咧被分為緊急案例嘅咧，係可以喺一星期入邊獲得處理，其餘有九成列為非緊急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即係香港嗰個專科門診咧，往往輪候嗰個時間咧係可以好長嘅，咁其實有冇需要喺有關方面咧加強對於年青人嘅支援咧？如果見到我哋而家嗰個即係情況，你都會形容係相當需要關注嘅時候。 我諗如果佢哋有情緒有問題，能夠俾佢及早去睇醫生或者接受呢個醫療咧，係重要嘅嚇。但係咧，你會睇到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學童自殺係每10萬人有 八個咁啦，即係我哋講嘅係200間學校咧，就係、是、大約有八個人。你要揾依八個人出嚟咧，就亦都唔係咁容易嘅、 嗯。 所以我覺得就唔係話啊，一有時咧就要加多三四個醫生咧，就一定會解決咗依個學童自殺高嘅問題。但係依樣嘢咧，佢哋需要接受治療係緊要嘅。所以我反而就話啊，如果能夠係起即因為我哋所謂有一個多方面嗰個介入咧，一方面就係醫療上面嗰個介入咧、嗯，而另外一方面咧，其實因為學校嚟講咧，就永遠咧都係學童一個所謂一個避難所嚟嘅，就同埋一個最容易接觸到嗰個地方。係、嗯、反而如果喺嗰度咧，如果有一個好好嘅即係如果能夠營造一個好嘅關係咧，一個關懷嘅文化咧，以至到當支援咗啲老師去接觸到啲學生，然後佢知道有問題的時候有個好好的轉介，而在個轉介上面的時候亦都是去減低那個所謂輪候時間的時候，就這樣是會一定是會有幫助，但不要因為說因為個輪候時間多的時候就學童自殺就那個增加，那這個不是一個必然的關係的、 嗯、即變成醫生已經是最後一步了、嗯、其實 是啦是啦、嗯、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都說是應該就是那個學生的問題未惡化之前的時候我們 就處理了它，所以是整體上面如果我們能夠比如學校那個關愛文化，或者他的 curriculum 即是他的課程上面，或者是能夠去拉得闊一點，是令到那些小朋友入到學校是一個開心的地方的時候，那他們就不會說即感覺到是那麼有個失敗感啊，或者那麼那麼沮喪的時候，就不會那麼快想到呢、就是那麼快變成那麼是無望的感覺、 啊、即學校其實都是一個其中一個相當重要的地方來的，系嘛？即 系 处理啲学童嘅情绪啊、智商。 但系咧，我哋亦唔好话将所有咧就俾晒老师，又系顶唔顺。 系，但系佢多个机会嘛吓，即系可能第一线啊，最经常地可以观察到啊，即系可以睇到佢哋。系啊，好啊，唔该晒你啊，系啊，叶兆辉。 好，唔该晒你，叶兆辉。叶兆辉咧系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嘅教授嚟啊。咁啊，的确咧，今次委员会入边嘅报告咧，有唔少嘅建议都系针对咧教师 啊， 系啦，即系学校嘅环境啦。譬如其中咧讲到点样样咧去帮助一啲儿童嘅朋辈啦，识别到咧一啲儿童可能系发放紧一啲自杀嘅信息啦，教佢哋点样识别呢啲信息啦，之后点样样做啦，点样样去应对咧，其实都系有助咧去防止呢啲即系儿童咧去即系走上呢一个咁不幸嘅道路嘅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好啦，呢个话题我哋倾到呢度先，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倾第二个话题。 细杰，我靓唔靓啊？ 吓， 你做咩答唔出啊？ 哦，瑞文，我嘅意思系你唔好再买新衫啦，好唔环保噶你。 识咩啊你？我身上嘅布系有机漂染噶。 诶，咁啊啱噃，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搞社企嘅后生仔讲下有机漂染， 而我就请嚟环保妈妈张新月讲下臭仔经。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第一集就喺韩国拍咗几耐啊？拍咗19日， 哇！ 19日啦， 其实好开心喎，觉得我听到 系咪要冻啊？ 因为第一集系有一个景叫雪地， 系咯，要落雪咯， 雪地藏家。咁啊，讲呢个丘处机咧，就系踏雪无痕。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04，杨少雄、宝佩仪，仲有我白彪， 同埋我蔡国威 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我哋跟住落嚟要讲呢个话题咧，就同明日大屿愿景系有关啦。嗱，呢个咧喺3年多之前啦，由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嘅庞大填海工程咧，其实而家咧政府系推动紧一啲工作噶。嗱，喺今年年中啦，政府就委托顾问公司咧做可行性研究，嗱，睇下喺个规划同埋工程技术上面系咪可行啦。预计咧大概3.5年左右咧先至有结果噶。但系咧就系喺今个月咧，其实土木工程拓展处咧。 咧，就已經同步咧申請做埋環境評估啦。嗱，一個項目要做環境評估咧，其實根據法例咧就要交工程簡介啦，同埋預計對環境嘅影響嘅。咁政府於是咧就按住呢啲要求啦，將整個項目咧分為三個部分，提交咗咧環評簡介俾環諮會。呢三個部分咧分別係交爾洲人工島嘅填海工程啦，交爾洲人工島嘅發展啦，同埋香港島至到大嶼山東北嘅連接路。咁啊，不過咧呢一個做法咧就惹嚟一啲環團嘅批評啊。琴日咧有15個環團咧趁住公眾諮詢喺聽日結束之前咧就開記者會，佢哋嘅睇法咧係認為呢啲我哋頭先提到工程簡介嘅資料唔完整啦，而成個過程咧亦都有偷步闖關之嫌啊。佢哋嘅講法咧係話呢啲項目咧係斬件式咁樣上馬，唔能夠反映咧工程對於生態帶嚟嘅累積影響，要求咧要擱置明日大嶼嘅環評程序。 嗯，係啊，呢啲斬件式咧就據啲環保團體嘅講法咧，就係以往係好罕見嘅，咁咧就佢哋會質疑咧，就係政府方面係咪有意想減低工程對生態帶嚟嗰個影響啊？即係希望能夠低調處理咧，或者避開咧咁。咁按照佢提出嚟嘅意見咧，就好具體嘅。佢覺得咧，譬如話個簡介咧，只係以虛線去交代填海水域嘅範圍啊，而唔係填海嘅邊界等等呢啲咧，就係咪都係想有啲取巧咧咁？咁嗱，咁我哋都係需要譬如話，如果真係要認真睇，你都要睇埋政府啲文件啊，或者提供咗啲乜嘢出嚟咧。咁但係咧，就我覺得我起碼我自己一睇咧，就呢個消息我有兩個疑問。第一咧，就係以往係咪咁樣斬件式，或者有冇曾經試過咁嘅方法去諮詢關於個環評嘅問題咧？咁同埋今次裏邊啊，又點解又咁做咧？咁希望一陣間我哋啲專家裏邊可以俾到啲意見我哋啦。 嗱，除咗係關於咧會唔會叫做咧係低估嗰、那個生態嘅累積影響之外咧，亦都有一啲聲音咧就係講到係咪為咗即係加快嘅成個工程個步伐，務求咧要喺比較短嘅時間之內去完成到相關嘅程序，所以有呢個安排咧咁。嗱，聽緊收音機嘅聽眾朋友，如果你都有關注關於明日大嶼願景啊，佢哋嘅可行性研究同埋相關嘅環評工作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一齊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啊，係綠色地球嘅總幹事，佢自己本身咧都係環諮會嘅前成員嚟噶，同我哋傾下。有劉子峰喺電話旁邊，劉子峰你好。 是两位主持你好。 刘子峰啊，我哋头先就提到嗱，你哋环团主要嘅批评就系个即系程序好混乱啊。就我谂我哋或者听众一个好主要嘅问题就会系，其实同过往有冇分别嘅咧？过往有冇都试过系可能将可行性研究同埋环评系同步进行嘅咧？有冇咁嘅例子 咧？这个好罕有。尤其是係講緊一個咁大型嘅填海項目啊，即係香港，即係如果講近年來係即係呢一個嘅政府建議嘅填海個範圍係最大啦。咁嗰、那個影響喺各方面，無論係生態啊、其他嘅相關嘅所謂備受影響嘅物種或者人士咧，可能係先。牽涉好多，所以一般咁大型工程咧，政府係會做一個叫策略性嘅環境評估先，做嗰個先，然之後就審視曬，唔係淨係呢個填海呢個嘅建議，佢可能佢有其他嘅建議都達到話我要求係有足夠嘅一個土地去建屋咁樣講，佢會。審視曬其他，睇下每一項嘅建議嗰個嘅對環境嘅影響嘅多寡啊，然之後選取一個當然係最可持續性高嘅，對環境影響係最低嘅啊，成本可能亦都係要相對低，時間上亦都唔好拖到咁鬼長嘅。咁揀嗰個，然之後先至一個選咗項嘅項目，做咗呢件嘢啦。個結果咧出嚟公眾諮詢，大家俾咗意見之後同意咗，再進後一步先至攞該一個選擇咗個項目咧，就進行呢個詳細嘅項目嘅環境影響評估做評估啦。咁而家咧就未有之前嗰個策略性去睇下，係咪填海係只係呢個選項嘅咋，冇其他㗎。咁咪唔做呢樣嘢，嘣一聲咧就話係填海㗎啦， 整個大的填海工程其實涉及它三項的項目，剛才你所說的，那你要啲人日後可以去到那個新田的島那裡，去到個島在那裡住，在那裡可能做事，你沒有其餘那兩項的工程呢是不得的，那你將它是斬件開逐樣去看呢，我就覺得好即係匪夷所思，即係唔係好合情理啊！你冇可能話到時如果話其中一個項目三個之中，其中一個批唔到嘅，可能駁唔到條路去嘅。誒，咁唔通啲人到時個島啊起咗啦，係咪遊日日游水去咧？冇可能噶嘛，一定係成件 整體嚟做， 係睇住一係整體為一咁樣睇。先至合理嘅一個做法啦。 劉子峰啊，因為咧，我哋就嚟要聽新聞啦，不如我哋新聞之後繼續揾你傾啊，好嘛？ 好啊，好啊。 好，唔該曬。咁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而家先聽一節新聞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在指定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人士以及同住照顾者，不可佩戴附有呼气阀或排气口的口罩。当局表示已经更新《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第 599F 章下的指示，并建议有关人士办理入住手续或接受检疫期间要打开房门时，应该正确佩戴外科口罩。卫生防护中心指出，已经更新相关防疫指引，建议酒店业从业员和机组人员应该分别提醒入住人士和乘客不应该使用有关口罩。政府就修订版权条例今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的公众咨询，新增3类的豁免，包括戏仿、讽刺和评论时事的使用版权作品，如果涉及公平使用不会有法律责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说，希望在版权拥有人和使用者的权益之间作出平衡，当局不会定明讽刺和戏仿的定义，认为是合理的做法。知识产权署署长王福来表示，如果认真翻唱歌曲或者自弹自唱，要视乎什么目的，如果落入豁免因素就可以获得豁免，但如果纯粹侵用他人的作品，唱歌后公开上载网站，技术上可能侵犯他人私人经济权利。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鼓励支持两岸正常经贸往来，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权益，但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企业一边在大陆赚钱，一边为台独顽固分子充当金主提供金援。朱凤莲在记者会表示，在大陸有投資的台灣企業心知肚明，相信這些企業的負責人對應不應該捐助台獨頑固分子有清晰的認識，有清醒的認識。對於大陸早前公布將蘇貞昌、游錫坤、吳超捷列入第一批台獨頑固分子清單，朱鳳蓮說台獨頑固分子清單上絕不止這3个人。俄罗斯和乌克兰军方分别展开军事演习，外界指反映两国紧张局势再度升温。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军方俄军派出多架苏霍伊战斗机到黑海上空，和黑海舰队的舰艇合作进行模拟应对空袭和反击的军演。乌克兰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二表示，军方在南部的军事训练场派出多款战机进行模拟空袭，打击黑海空中和水上目标。俄军被指近日在接壤乌克兰边境的范围部署兵力，引起基辅当局和美方的关注。俄方就批评美军轰炸机近日多次靠近俄罗斯，并无意向俄罗斯发动核攻击。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出和缓东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朝早新界仍然清凉，周末期间风势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又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车龙排到近丽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又坏车，车龙排到去丽景。至于较早前喺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大涌口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而家西贡公路只系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车多少少，车龙系大消散。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喺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彩虹计金平。路面情况，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少少。封路方面，提返大家，喺长沙环道因为水管急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而家近住兴华街嘅中线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和内地都倾紧通关， 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机场我哋主要输入嘅来源点分到外地航班同埋国内嘅航班，呢一个系一个好大考验。入边嘅物流同人流究竟有冇办法分得到？双方要交换下意见，点能够做得稳妥？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二月十九号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嘅咧系有关明日大屿愿景嘅环评问题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同紧绿色地球嘅总干事、环资会嘅前成员刘子峰倾紧，请翻刘子峰出嚟先。刘子峰你好。 你好，你好， 系刘子峰啊。头先咧，其实你都主动提到啦，今次另一个咧好受环保团体争议嘅地方咧，就系、是、政府咧将有关嘅工程咧叫做分咗三个项目咧咁样去摆上去去讨论。我留意到咧，政府嘅讲法咧就系话认为咁样做咧系可以令到啲讨论更加聚焦啦。如果关注到咧嗰个累积嘅生态影响嘅时候咧，其实亦都可以咧由即系环资会的成员再去提出这些的要求，他们再额外去提交一些对累积生态影响的评估，作为一个资料向委员会交代。那你自己怎么看这个解释？ 我以前坐了六年的环资会，看了很多环评报告，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好像行了倒退车那样，不是等环资会成员要求睇累積性影響，先至再去研究，再去提交嘅。你應該嗰個工程倡議人啊，晨早就要估計嚇、去研究佢三個項目啊，都係其實係好相關嘅，唔係即係東南西北走開曬，大家都喺嗰個範圍裏邊做嘅，都係大家連埋嘅。咁你一定係自己去研究。佢相關累積性嘅影響有啲乜嘢？然之後向環保署、向環資會去交代，話有 定係冇，定係有少少可以緩解，要自己講，唔會等人哋問到先講。我覺得即係點會而家即係落後咗，仲比以前人哋嗰個工程倡議人係積極去提供足夠嘅研究嘅資料、研究嘅結果啊，向環資會去解釋，然之後爭取佢哋嘅即係認同啊嘛。咁你都冇呢啲人哋即係等人哋問，即係我唔明白點解會咁樣。 係啊，劉之峰嗱，我你聽咁講咧，就我亦都睇翻好多報道或者資料講翻咧，就政府其實咧都喺香港2030加個策略環境評估報告啦，就其實都有講到一啲土地選項啦，咁但係政府又冇公開嘅，咁亦都其他啲相關嘅環境評估咧，就嘅策略研究報告亦都有做過，又係冇公開嘅。咁今次我哋頭先講咧，佢將佢斬件做三份咁上咧，其實我哋簡單啲講，係咪話想爭取早啲？完成了这个这样的环评的程序、的程序就加快地去推动这个明日大屿的工程，是不是这样的估计呢？ 你的估计都是应该很啱的，因为你一个即如果三个项目都是放在一个的环境影响评估去做的，那个项目那个即要看的东西会就算睇業數，都會多好多。咁成個係會繁複咗。咁要睇要審批嘅時間，要討論時間咧，都會長。咁估計佢就會即係斬片開，逐樣叫細份啲去睇。咁睇下嘗試會唔會容易啲係得到環資會嘅審批通過咁樣。咁但係你唔好當環資會招委員。是即係冇嗰個即係呢方面嘅常識，你唔好當佢咁樣。佢哋即係會知道相關嘅項目，大家係環環相扣嘅，同埋每一個項目所製造出嚟嘅即係對環境影響咧，係有一定有個累積性嘅。咁你都係同嗰個區嗰度發生嘅嘢啊嘛。咁你除咗佢講嘅三個，仲有附近都有㗎。你仲有呢、這個填咗海起嗰個焚化爐咧，都唔係隔佢太遠嘅啫噃。呢啲都係有，譬如空氣污染嘅影響啦，即係填咗海對嗰個水流嘅影響，咁對海裏邊嘅生態一定會有即係唔同程度嘅影響。咁你淨係個島嘅影響咁多，連埋個橋連接嘅路，咁影響對海洋生態咪多咗咯？咁點解會即係？可以覺得不是很有累積性的影響，我翻開只是看啲舊的，那些人是不是可以沒有個連接那個路就可以突然間可以跳到個島那裡生活呢？根本沒有可能，所以整個工程是要整體相關的東西要一起去看，才是看到它那個即是準確地去看到那個可能性的影響是什麼，那才是即係得到一個即係正常 全面啲嘅 同埋一個效果。 係，阿劉志峰，我想問一下咧，就係話嗱，我哋講翻個程序先啦。譬如話你哋而家咁多嘅環評團體啦，或者我哋講翻今次裏邊咧，就就個意見都一致啦，即係會反對嘅。咁第一，政府做嘅過程裏邊咧，其實呢啲咁樣嘅諮詢啊，即係環評嘅簡介嘅公眾諮詢，對個決策最後係有幾大影響嘅。即係話舉個例，政府要覺得明日大嶼都係要做噶啦，咁可能諮詢完之後，你哋咁多團體都唔好滿意反對咁，咁係咪都會繼續去做嘅咧？因為事實點，即係個程序上，你哋嘅意見今次都表達得幾一致同強烈啦。環評團體 程序上咧 會產生咩影響嘅對個工程？ 嗱，佢出咗簡介咧，咁就有個窗口俾公眾俾意見啦，俾咗環保署。一定要睇呢啲意見嘅。如果佢覺得我哋嘅意見係合情合理嘅，對嗰、那個工程嘅簡介講法，咁佢應該就叫嗰個工程倡議人咧，就係、是、譬如佢話，我就話你漏咗冇呢個項目，冇寫落個簡介係需要包括嘅，咁就要求佢係再重新寫過個簡介，要包括呢啲入。譬如舉個例，我哋講話香港都 commit 咗。话2050年要碳中和噶啦，呢、這个特首施政报告喺即系冇耐之前讲啫。咁你个新嘅工程，梗要同而家嘅政策 講咗出咗台嘅政策係互相係即係係同步係做到嗰個目標，而唔係背道而馳噶嘛。呢、一個大型工程，哇，填咁多海填幾年喎、啊，又運咁多填料去，咁點會冇碳排放嘅增加呢？咁你又你要研究講話我啲新嘅方法啊、科技啊，係冇碳排放嘅，你講出嚟咯，係咪啊？你唔可以唔講，即係如果你冇嗰個技術，咁我唔講啊，我唔研究，咁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好不負責任嘅做法啦。咁對我哋係有呢個嘅其中一個舉例，係呢個要求。 即政府一定要回應嘅。政府一定要回应的，即是这些环评团体的关注或者提出的意见。 那这个就是法定的窗口，是给市民 去出声。 表达意见。 是的、表达意见。那环保署就是要因应的意见呢，是作出他的审视考虑，然后作出恰当的回应、是法定是要求这样做。 那 这个是很透明的，大家会看如果环保署长是在过了听日是最后那个叫公开意见的咨询期啦。听日之后咁佢啊就环保署长会系讲翻系要求佢做啲乜嘢啊，加啲乜嘢啊，定系话唔使啦，你继续你咁样照去啦，出个研究嘅概要俾佢啦。咁公众或者我哋环团咧就会觉得即系好失望，好失望，觉得即系点解会咁倒退，而环保署长系做唔到，佢应该系做一个官方嘅英文我叫 gatekeeper， 系一个守对环境嘅守护者嘅角色，系得佢噶咋，民间团体唔可以做官方嘅环境守护者，只可以做民间嘅环境守护者。 好啊，多谢你啊，阿刘子峰，先同你倾到呢度啦。刘子峰咧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本身咧亦都系环资会嘅前成员嚟噶。咁、关于呢个题目，我哋倾到呢度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倾第二个题目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中学英文科老师梁家敏 喺小学啦，或者因为以前冇有一个打好嘅基础，而佢哋觉得好似太迟去起步嘅时候咧，就会感受到佢哋嗰种嘅无力。但系同佢哋倾过之后咧，有啲同学又会真系很愿意去努力翻，同埋当佢哋慢慢长大，佢哋都会认识到啊，原来英文咧真系越嚟越重要啦。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宪法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实践的法律保障和宪制依据。 有见及此，香港电台联同基本法基金会制作了一连十集的国家宪法专题《宪法全万家》，让观众对宪法的性质、地位、实施、教育等作出一系列简洁而重要的论述。 11月24日起，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125台 《宪法全万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影场嚟到节目嘅最后一个环节咧，我哋想同大家咧讲下政府咧就住更新版权条例咧、就今日宣布咧会展开为期3个月嘅公众咨询啦。嗱，今次咧政府就话系以2016年咧政府所撤回嘅2014年版权修订条例草案为基础咧，去到更新今次嘅版权条例噶。立法建议咧主要涵盖5个范围啦，包括咧系俾版权拥有人咧科技中立嘅专有传播权利，制定一些侵权的刑事责任，以及之前都有的了，这个的元素就是为到戏仿、讽刺、营造滑稽和模仿，以及评论时事这些用途去引用版权作品的目的呢，是去提供一个法律上面的豁免。它呢有5个范畴，我刚才就举了当中的部分。还记得呢政府呢以往在2014年将草案提交上立法会的时候，其实都有类似的豁免条文的、不过就有民间团体提出有一些翻唱的歌曲、改词的创作，又或者是一些模仿的行为就不受到豁免的保障，所以就认为会窒碍创作和言论的自由，就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都挺强烈的。于是 就出現咗咧喺議會入邊咧一啲拉布嘅情況，而最終咧因為多次嘅流會咧，政府亦都係撤回咗呢一個嘅條例。嗱，今次再去卷土重來嘅時候，似乎都係冇處理到咧呢一個關於二次創作方面嘅訴求。 嗯，係啊，因為上一次咧2014年咧就上立法會傾啦，咁啊當時咧就有啲即係好多議員啊，同埋即係民間都多反對聲音嘅，咁啊特別係將佢即係標籤成為一個網絡23条啦，咁大家知道23条都聽到當時嚟講咧，都起碼就嗰個情緒上啊，反應都好大嘅。咁啊，到最後咧，都係唔能夠通過到啦。咁啊，到今次再重新嚟過咧，咁啊，據政府嘅講法話咧，都係基本上基於2014年嗰個基礎咧，就去做功夫。咁但係個政治環境就唔同咗啦，即係因為同個議員組合啊，或者各樣嘢新嘅立法會第二次再選咗出嚟咧，相信政治上嘅阻力係細嘅，咁但係咧，到底能唔能夠涵蓋到即係好多創作啊或者文化界嘅關注咧？譬如話二次創作啊，或者我哋講緊好多唔同嘅創作方式，到底係咪會犯法咧，或者即係犯呢條例咧？咁我諗係反而係業界裏邊係比較關心呢個問題咯。 嗱，頭先嘅記者會上面咧，知識產權處嘅處長黃福來咧都有被問及呢個話題噶，佢就講到咧，而家喺網上面咧，大家都有陣時會睇到啦。有一啲网络歌手啦，会将一啲歌曲咧去到认真翻唱啦，或者系自弹自唱啊，呢一类型嘅行为咧，佢就形容如果有版权持有人嘅默许公开发布咧，就唔涉及侵权，但系如果咧系出现争议嘅时候咧，就可以透过司法程序去进行申诉。咁呢个讲法咧，其实即系可以理解为咧，的确喺网上面咧，如果你去翻唱一啲歌曲咧，系有机会会踩入咧呢一个法網嗰度嘅咁，嗱，各位聽眾點睇呢個問題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嗱，而家電話旁邊啊，我哋請嚟一位嘉賓，有香港版權論壇嘅發言人李偉榮喺度。李偉榮你好， 係大家好。 李偉榮啊，你哋組織咧其實就一直爭取咧，我哋去即係更新呢一個嘅版權條例啦。你哋自己初步睇咗政府嘅立法建議同埋諮詢重點之後，有一啲咩嘅關注或者滿唔滿意政府嘅修例範圍啊？ 而家因為都好短時間啦，我哋都未所有會員都有開會傾曬所有嘅問題，但係初步嚟講咧，都係表示歡迎啦，因為都係睇到政府係回應翻我哋業界一直要求咧，政府咧係要完善改善我哋嘅版權保護嘅一啲嘅法例。咁2014年咧裏邊嘅法例咧裏邊都係有保護到我哋嘅業界，尤其是針對一啲嘅有。行為商業行為的一些侵權行動，咁我覺得那個都是一個方案。另一方面，亦都佢為了持平或者係需要到一些公眾人士需要使用的時候咧，都帶嚟一些豁免。嗰陣時咧都經過2年的討論啦，咁大家在版權持有人同埋使用者裏邊咧都作出一個嘅平衡的一個方案出嚟，所以咧就嗰陣時咧都去到呢個第二讀嘅，已經經過24次嘅內會嘅大家佢即係議會議員咧通過之後咧就去到二讀，即只不過之前咧好多個法例咧裏邊咧即係被其他嘅事情拉布咧就冇去再討論啫。 嗯，李偉榮，我睇翻政府今次講咧，就佢都會用翻大概係2014年個基礎去做呢個功夫啦。咁上一次裏邊我睇到咧，就係主要係針對個網上串流平台啊，就出現咗好多大規模嘅盜版電影啊、劇集啊咁樣啦。咁其實已經因為上一次到而家為止，相距都有7年啦。我哋當下已經係今年都2021，而家用翻當時嗰個版本去做咧，有冇足唔足夠咧？即係應唔應付到我哋而家譬如科技嘅發展啊，或者新嘅環境等等咧？有冇一啲元素系要注意翻，或者系足唔足够？你觉得用翻个旧嘅方式去处理嘅话， 呢度我要补充一点。嗱，政府嘅建议咧就系关于呢啲非法嘅串流装置，即系我哋而家成日讲紧嗰啲机顶盒啊，或者啲电视盒子啊嗰啲咧，佢哋就认为咧系唔应该引入去条文嗰度去监管，即系唔会管嘅。咁啊，李慧荣点睇啊？ 其实最主要法律。最重要的精神就是俾咗嗰個我哋英文叫 communication right， 即係去以一個嘅網上裏面分發啦去侵權咧，呢、這、一個咧都係要針對呢件事嘅。咁當然頭先主持人講得好啱咧，就係經過7年裏面啦，因為侵權嘅方式咧係 日新月异。咁我哋点样可以能够解决呢？咁我哋相信咧，一条法例咧冇办法满足所有嘅需要。我哋觉得，就算呢一次嘅修例成功嘅时候咧，我觉得个嘅即系局方应该系继续咧去完善香港嘅即系保护版权嘅条例啦。咁頭先講一樣原則性裏面嚟講啦，尤其是呢即係嗰陣時呢有好多我哋發覺啲盜版啊，尤其是啲電影啊，譬如基本上啲漫畫可能呢已經呢一出版之後呢好快脆就喺網上裏面呢去侵權，有啲係收費嘅，有啲係甚至乎呢去分發啦，咁樣令到呢好多嘅版權持有人嘅即係即時嘅嘅收益呢受到好大嘅傷害，咁好多人都失業。咁所以嚟講，我覺得呢一個呢修訂議呢、這個新嘅版本裏面咧，已經係最基本嘅要求，能夠去幫改善咗嗰個營商環境啦，咁樣啦。 有冇咩新嘅元素你覺得係出現咗喺呢幾年裏面，而個法例可能又未觸及到咧咁？ 譬如頭先講機頂盒啦，或者一啲嘅網站啦，佢哋基本上咧就係好甚至乎啲網站唔係喺香港嘅，咁佢可能咧都係利用咗香港嘅配版率，而且去推銷俾我哋一啲嘅用家啦，甚至乎係一啲嘅社交媒體裏面啦，佢哋都會有啲咁樣嘅收費而非法嘅盜版物都會有嘅，亦都會將一啲嘅喺譬如一啲嘅網站裏面或者一啲嘅燒賣即係電商裏面呢非法下載之後跟住再轉賣喺啲二手平台裏面呢去轉賣，都係有咁嘅情況嘅。 今次咧就讲到关于豁免嘅条款方面咧，大家都好关心啦。仍然维持咧系，譬如一啲戏房啊、讽刺啊、营造滑稽啊，或者系评论时事咧，其实都系可以有豁免嘅。不过见到咧，有一啲人就担心咧，如果唔喺法例嗰度咧，尽列每一种嘅豁免情况咧，都系会令人咧容易误堕法网。因为有一啲人就举例话可能我觉得自己系做紧讽刺或者戏房嘅，但系喺版权持有人嘅眼中咧，我嘅表达咧就唔够滑稽好笑，或者根本就做唔到一个评论嘅效果，咁都系会引起一个司法嘅诉讼。你认为关于呢方面嘅关注？可以点回应咧？ 香港咧嘅法律咧系源自普通法，普通法里边咧好多时嘅法例咧以一个原则性里边咧为主嘅，要睇翻个立法嘅精神。咁当然有事故之后咧，跟住咧由法官里边咧以一个判断啦，就成为一个嘅案例，而在以后嘅所谓嘅即系作为一个参详嘅。咁其实我觉得就好难一条法例里边将所有嘅情况里边去写出嚟嘅。咁我觉得。我谂透过司法，我哋香港嘅独立嘅司法制度咧，其实可以能够判断边啲真系有意识、有组织咁样去侵权行为，有一啲咧真系无意识嘅，我相信咧都会有一个公平嘅处理咯。 你头先提到咧，即系话好多电影啊，好多嗰啲创作咧，好多时好快就即系有人盗版咗啦，或者系传咗。咁其实我即系大家起码我自己嘅感觉啦，都仲有啊。即系好多时譬如有套戏咧，咁我哋都有阵时有啲群组啲人传咗出嚟噶啦，即系又成套已经上咗去噶啦嗰啲咁。其实个现象里边咧，过去嗰几年咧，呢种咁样嘅情况系严重咗，因为系已经受到一定嘅规管嘅咧个。狀況係點嘅？其實呢樣 係啊，絕對係嚴重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咧，你發覺我哋都喺翻個會員裏邊，我哋個會員有一啲電影嘅製作啦，有一啲發行商啦，有一啲嘅唱片啦，有一啲嘅出版啦，其實都報道出嚟咧，個產業咧都係因著個網上侵權咧，令到個產業裏 受影響 萎縮緊，絕對係有嘅。咁所以嚟講，即係呢件法例咧，都即係我哋業界都期待咧，政府有所行動啦。其實不斷呢幾年嚟都係鼓勵政府咧，係再一次嘅推出呢一個嘅法例裏邊去完善佢咯。 今次另一個公眾諮詢的重點就是應不應該在條例入面引入條文禁止利用合約去排除或者限制一些法定的版權豁免應用，你們業界是否都不贊成在條例入面加入這些條文的？其實對於你們在個商業上面的行為會有什麼影響呢？如果加入了 這個呢，我們都當然有，我們聯盟裡面呢未有一致的意見出到來了，我們遲些會可能有一個正式的一個的公告，但我們呢就是覺得這件事呢，首先呢在國際上呢都沒有統一的協議，譬如好像歐盟啊都不容許的 英國都唔容許，但有一啲小部分嘅國家咧，又會採取。咁其實咧，即係呢一個咧，我哋冇個迫切性咧，係需要引入香港。咁所以其實都係要相當充分嘅討論，令到我哋香港嘅業界啊，或者使用家裏面咧，都係能夠達至咧雙贏，或者能夠扶持到業界，我哋先至覺得係需要引入咯。 但如果即係唔去引入嘅時候，讓到業界係可以用合約去到排除咗一啲法定嘅豁免嘅時候，會唔會係正正係印證咗或者係加深咗而家一啲專注係二次創作啊，或者係創作人啊佢哋嘅擔憂咧？ 這個咧就當然啦，我諗如果二次創作，我哋其實咧點解又出現咗豁免嘅情況咧？其實都係鼓勵香港人裏面一個嘅創意去發展。我哋冇唔希望咧一個法例裏面咧係阻礙窒礙咗所謂嘅通訊自由啊或者創作自由。其實咧，我覺得咧，就算二次創作裏面咧都係其中一個創作嘅地方。但係如果個我哋都係基於點咧，如果帶嚟一個嘅原有嘅創作人嘅侵害咧，這個咧我哋覺得就係需要商榷啦。咁所以咧就，但係如果二次創作即係源於我只不過創作行為，其實我覺得豁免裏面之下咧，應該係冇問題。 明白，好啊，係。好啊，唔该晒你啊，李慧荣先同你倾到呢度， 多谢， 拜拜。李慧荣咧系香港版权论坛嘅发言人嚟噶。陈景祥啊，今次嘅公众咨询咧系为期3个月噶，去到出年嘅2月23号。咁啊，当然我哋可以趁住呢一段时间咧，多啲去表达意见啦。嗱，记得咧上一次即系曾经喺2011年同埋2014年两次闯关都失败，所以发展系点咧？大家要留意住啦。